第92回，三僧大战青龙山，四星夹捉犀牛怪。却说孙大圣协同二弟滚着风，驾着云，向东北艮地上，顷刻至青龙山玄鹰洞口，暗落云头。八戒就欲住门，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且消停，带我进去看看师父生死如何，再好与他争执。” 沙僧道：“这门闭紧，如何得进？”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我自有法力。” 郝大圣收了棒，捻着诀，念声咒语，叫变，即便做个火焰虫儿，真个也吉利。你看他，展翅星流光灿，古云浮草为影，神通变化不非轻，自有徘徊之性。飞进石门悬看，旁边狭缝穿风，将身一纵到幽亭，打探妖魔动静。他自飞入，只见几只牛横七直倒，一个个呼吼如雷，尽皆熟睡。又至中庭里面，全无消息，四下门户通关，不知那三个妖精睡在何处。才转过厅房，向后又找，只闻得提起之声，乃是唐僧锁在后房岩柱上哭哩。行者暗暗听他哭甚，只见他哭道：“ 一别长安十数年，登山涉水苦熬煎，醒来西域逢佳节，喜到金瓶遇上缘。不识灯中假佛意，慨因命里有在前。贤徒追袭施威武，但愿英雄展大权。” 行者闻言满心欢喜，展开翅飞进诗前。唐僧开泪道：“ 呀，西方景象不同，此时正月，蛰虫时阵，为何就有萤飞？” 行者忍不住叫声：“ 师父，我来了。” 唐僧喜道：“ 悟空，我心说正月怎得萤火，原来是你。” 行者即现了本相道：“ 师父，为何你不识真假，误了多少路程，费了多少心力，我一行说不是好人，你就下拜，却被这怪五万灯光盗取苏和香油，连你都射下来了。我当吩咐八戒沙僧回寺看守，我即闻风追至此间，不识地名，幸遇四只公曹传报，说此山名青龙山玄鹰洞。我日间与此怪斗至天晚方回，与师弟背戏到此情，却就不曾睡，同他两个来此。我恐夜深不便交战，又不知师父下落，所以变化进来打听实情。” 唐僧喜道：“ 八戒沙僧如今在外边哩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在外面，才子老僧看时，妖精都睡着，我且解了锁，锁开门，带你出去吧。” 唐僧点头称谢。行者使个解锁法，用手一抹，那锁早自开了。领着师父往前正走，忽听着妖王在中厅内房里叫道：“ 小的们，紧闭门户，小心火烛。这会儿怎么不叫更巡逻，梆铃都不响了。” 原来那伙小妖征战一日，俱辛辛苦苦睡着，听见叫唤却才醒了。梆铃响处有几个执器械的，敲着锣从后而走，可可的撞着他师徒两个。众小妖一齐喊道：“ 啊，好和尚，扭开锁往哪里去？” 行者不容分说，撤出棒晃一晃，碗来粗细就打。棒起处打死两个，其余的丢了器械进中厅，打着门叫：“ 大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毛脸和尚在家里打杀人了。” 那三怪听见，一咕噜爬将起来，直叫：“拿住，拿住！” 唬得个唐僧手软脚软，行者也不顾师傅，一路棒滚向前来。众小妖遮压不住，被他放倒两三个，推倒两三个，打开几层门，径直出来，叫道：“兄弟们何在？”八戒沙僧正举着耙杖等待，道：“ 哥哥如何了？” 行者将变化入里解放师傅，正走，被妖精觉，顾不得师傅，打出来的事讲说一遍不提。那妖王把唐僧捉住，依然使铁锁锁了，执着刀，轮着斧，灯火齐明，问道：“ 哼，你这厮怎样开锁？那猴子如何得进？快造功来饶你之命，不然就一刀两断。” 慌的那唐僧战战兢兢的跪道：“ 啊，大王爷爷，我徒弟孙悟空，他会七十二般变化，才变个火焰虫儿飞进来救我，不期大王知觉，被小大王等撞见，是我徒弟不知好歹，打伤两个，众皆喊叫，举兵着火，他遂顾不得我，走出去了。” 三个妖王呵呵大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早是惊觉，未曾走了。” 叫小的们把前后门紧紧关闭，亦不喧哗。 沙僧道：“闭门不喧哗，像是暗弄我师父，我们动手耶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说的是，快砸大门。” 那呆子卖弄神通，举耙尽力住去，把那石门住得粉碎，就厉声喊骂道：“ 哼，偷油的贼怪，快送武师出来也。” 唬得那门内小妖滚将进去报道：“ 大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前门被和尚打破了。” 三个妖王十分烦恼道：“ 这厮找师傅哩。” 即命取披挂结束了，各持兵器率小妖出门迎敌。此时约有三更时候，半天中月明如昼，走出来更不打话，便就轮兵。这里行者抵住月斧，八戒抵住大刀，沙僧迎住大棍，这场好杀呀。僧三众棍杖耙，三个妖魔胆气佳，月斧钢刀腾和他，只闻风响并尘沙，出鞘几何喷绸布，伺候飞腾散彩霞。钉耙结束随身滚，铁棒英豪更可夸。降妖宝杖人间少，妖怪顽心不让他。乐府口名兼尊礼，藤条结盟一身华。大刀晃亮如门扇，和尚神通偏赛他。这壁厢因失性命发狠打，那壁厢不放唐僧劈脸抓。斧剁棒迎争胜负，爬轮刀砍两交叉。疙瘩藤条降怪杖，翻翻覆覆逞豪华。三僧三怪赌斗多时不见输赢，那碧寒大王喊一声叫：“ 小的们上来！” 众精各执兵刃齐来，早把个八戒绊倒在地，被几个水牛精揪揪扯扯拖入洞里捆了。沙僧见没了八戒，只见那群牛发喊谋生，急撤宝杖，望碧尘大王须丢了架子要走，又被群精一拥而来，拉了个龙种，急争不起，也被捉去捆了。行者觉到难为，纵筋斗云脱身而去，当时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前。唐僧见了，满眼垂泪道：“ 可怜你二人也遭了毒手，悟空何在？” 沙僧道：“师兄见捉住我们，他就走了。”唐僧道：“ 他既走了，必然哪里去求救，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脱绑。” 师徒们凄凄惨惨不提。却说行者驾筋斗云复至慈云寺， 四僧接着来问：“唐老爷救得否？”行者道：“难救，难救。那妖精神通广大，我弟兄三个与他三个斗了多时，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，后捉了沙僧，老孙幸走脱了。” 众僧害怕道：“ 爷爷这般会腾云驾雾，还捉获不得，想老师父背信害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不妨不妨，我师父自有伽蓝揭谛、丁甲等神暗中护佑，却也曾吃过草官丹，料不伤命。只是那妖精有本事，汝等可看好马匹行李，等老孙上天去求救兵来。” 众僧胆怯道：“ 爷爷又能上天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天宫原是我的旧家，当年我做齐天大圣，因为乱了蟠桃会，被我佛收降，如今没奈何，保唐僧取经，将功折罪，一路上扶正出邪，我师父该有此难，汝等却不知也。” 众僧听此言，又磕头礼拜。行者出的门，打个呼哨，及时不见。 郝大圣早至西天门外，忽见太白金星与增长天王殷、朱、陶、许四大灵官讲话。他见行者来，都慌忙施礼道：“ 大圣哪里去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国东界金平府求天仙，我师被本县慈云四僧留上元宵，比至金灯桥，有金灯三盏，点灯用苏和香油，价贵白金五万余两，年年有诸佛降祥受用。正看时，国有三尊佛像降临，我师不识好歹，上桥就拜。我说不是好人，早被他五万灯光连油并我师一风射去。我随风追袭至天晓，到一山，幸四公曹报道，那山名青龙山，山有玄鹰洞，洞有三怪，名碧寒大王、碧蜀大王、碧尘大王。老孙即上门寻讨，与他赌斗一阵，未胜，是我变化入里，见师父锁住未伤，遂解了欲出，又被他知觉，我遂走了。后又同八戒、沙僧苦战，复被他将二人也捉去捆了。老孙因此特去玉帝查他来历，请命将降之。 金星呵呵冷笑道：“ 呵呵呵，大圣既与妖怪相持，岂看不出他的出处？” 行者道：“认便认得，是一火牛精，只是他大有神通，极不能降也。” 金星道：“那是三个犀牛之精，他因有天文之相，累年修补成真，亦能飞云步步，奇怪极爱干净，常嫌自己隐身，每遇下水洗浴。他的名色也多，有四犀，有雄犀，有古犀，有斑犀，有胡帽犀、坠罗犀、通天花纹犀，都是一孔三毛二角，行于江海之中，能开水道。似那碧寒、碧蜀、碧尘，都是脚有贵气，故以此为名而称大王也。若要拿他，只是四目秦星见面就服。” 行者连忙唱诺问道：“是哪四目秦星？凡长庚老一一明示，明示。” 金星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此星在斗牛宫外，罗布乾坤，你去奏闻玉帝，便见分晓。” 行者拱手称谢，进入天门里去。 不一时，到于同名殿下，先见葛丘、张许四大天师。天师问道：“何往？” 行者道：“进行至金平府地方，因我师宽放禅性，原夜关灯，遇妖魔摄去，老孙不能收降，特来奏闻玉帝求救。” 四天师即领行者至凌霄宝殿起奏，各个礼毕，备言其事，玉帝传旨。 叫点那路天兵相助。行者奏道：老孙才到西天门，与长庚星说，那怪是犀牛成精，为四目琴心可以降服。玉帝即差许天师同行者去斗牛宫，点四目琴心下界收降。即至宫外，早有28宿星辰来接。天师道：吾奉圣旨，叫点四目琴星与孙大圣下界降妖。旁即闪过角木蛟、斗木蟹、魁木狼、景木憨，应声呼道：孙大圣，顶我等何处降妖？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原来是你，这长庚老儿却隐匿，我不解其意。早说是28宿中的四目，老孙进来相请，又何必劳烦旨意？ 四目道：大圣说哪里话，我等不奉旨意，谁敢擅离？端的是哪方？快早去来。 行者道：在金平府东北艮地青龙山玄鹰洞，犀牛成精。 斗木蟹、魁木狼、角木蛟道：若果是犀牛成精，不许我们，只消锦绣去吧。他能上山吃虎，下海擒犀。 行者道：那犀不比望月之犀，乃是修行得道，都有千年之寿者，须得四位同去才好，且勿推挑。倘一时一位拿他不住，却不又费事了。 天师道：你们说的是甚话？只意找你四人，岂可不去？趁早飞行，我回旨去也。那天师遂别行者而去。四目道：大圣不必迟疑，你先去所战，引他出来，我们随后动手。 行者即近前骂道：哼，偷油的贼怪，还我事来。原来那门被八戒铸破，几个小妖弄了几块板堂主，在里边听得骂意，即跑进报道： 大王，孙和尚在外面骂呢。 碧尘儿道：他拜真去了，这一日怎么又来？想是哪里求些救兵来了。碧寒碧暑道：怕他什么救兵，快取披挂来，小的们都要用心围绕，休放他走了。 那火精不知死活，一个个各执枪刀，摇旗擂鼓，走出洞来，对行者喝道： 哼，你个不怕打的猢狲，你又来了。 行者最恼的是这猢狲二字，咬牙发狠，举铁棒就打。三个妖王吊小妖跑个圈子阵，把行者围在核心。那碧香四目琴星一个个各轮兵刃道： 孽畜，休动手。 那三个妖王看他色星，自然害怕，惧道： 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他寻些降手来了，小的们各顾性命走也。 只听得呼呼吼吼，喘喘呵呵，众小妖都现了本身，原来是那山牛精、水牛精、黄牛精满山乱跑。那三个妖王也现了本相，放下手来，还是四只蹄子就如铁炮一般，竟往东北上跑。这大圣率景木憨、角木蛟紧追急赶，略不放松，唯有斗木蟹、魁木狼在东北坳里、山头上、山涧中、山谷内，把些牛精打死的、活捉的尽皆收尽，却向玄鹰洞里解了唐僧、八戒、沙僧。沙僧认得是二星，随同拜谢，直问： 二位如何到此相救？ 二星道：吾等是孙大圣奏玉帝请旨调来收怪救你也。 唐僧又滴泪道： 我悟空徒弟怎么不见进来？ 二星道：那三个老怪是三只犀牛，他见吾等个个顾命，向东北艮方逃遁，孙大圣率景木憨、角木蛟追赶去了。我二星扫荡群牛到此，特来解放圣僧。 唐僧复又顿首拜谢，朝天又拜。八戒搀起道：“ 师父，礼多必诈，不须只管拜了。四星官，一则是玉帝圣旨，二则是师兄人情。今既扫荡群妖，还不知老妖如何降服。我们且收拾些细软东西出来，掀翻此洞，以绝其根，回寺等候师兄吧。” 奎木狼道：“天蓬元帅说的有理，你与卷帘大将保护你师回寺安歇，待吾等还去更方迎敌。”八戒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你二位还携同一桌，必须绞尽方好回旨。” 二星官及时追袭，八戒与沙僧将他洞内细软宝贝，有许多珊瑚玛瑙、珍珠琥珀、车具宝贝、美玉良金，搜出一时搬在外面，请师傅到山崖上坐了。他又进去放起火来，把一座洞烧成灰烬，却才领唐僧找路回金瓶慈云寺去。正是经云：“太极还生脾，好处逢凶时有之。爱赏花灯禅性乱，喜游美景到心里。大丹自古宜长守，一时原来到底亏。紧闭牢栓休旷荡，须臾懈怠见参差。”且不言他三众得命回死，却表斗木蟹、奎木狼二星官驾云直向东北艮方赶妖怪来。二人在那半空中寻看不见，直到西洋大海远望见孙大圣在海上吆喝，他两个暗落云头道：“大圣，妖怪哪里去了？”行者恨道：“哼，你两个怎么不来追降？这会子却冒冒失失的问甚？”斗木谢道：“我见大圣与景角二星战败妖魔追赶，料必擒拿，我二人却就扫荡群经，入玄阴洞救出你师父师弟，搜了山烧了洞，把你师父附托于你二弟领回府城慈云寺，多时不见车驾回转，故又追寻到此也。”行者闻言方才喜谢道：“ 呵呵，如此确实有功，多谢多谢。但那三个妖魔被我赶到此间，他就钻下海去，当由景角二星紧紧追拿，叫老孙在岸边抵挡。你两个既来，且在岸边把接，等老孙也再去来。 好大圣轮着棒，捻着诀，避开水镜，直入波涛深处。”只见那三个妖魔在水底下与景木憨、角木蛟舍死忘生苦斗里，他跳进前喊道：“ 老孙来也！” 那妖精抵住二星官，措手不及，正在危难之处，忽听着行者叫喊，故残声拨转头往海心里飞跑。原来这怪头上脚极能分水，只闻得哗哗哗冲开明路，这后边二星官并孙大圣并力追之。却说西海中有个探海的夜叉、巡海的介事，远见犀牛分开水岭，又认得孙大圣与二天星，急赴水晶宫对龙王慌慌张张报道：“ 大王，有三只犀牛被齐天大圣和二位天星赶来也。” 老龙王敖顺听言，即唤太子摩昂：“ 快点水兵，想是犀牛精、碧寒、碧鼠、碧尘儿三个惹了孙行者，今既至海，快快拔刀相助。” 敖摩昂得令，急忙点兵。顷刻间，龟鳖圆驼、鞭伯贵礼与虾兵蟹足等各执枪刀，一齐呐喊，腾出水晶宫外挡住犀牛精。犀牛精不能前进，急退后又由景角二星并大圣拦阻，慌得他失了群，个个逃生四散奔走，早把个碧尘儿被老龙王领兵围住。孙大圣见了心欢，叫道：“ 消停消停，捉活的不要死的。 魔昂听令，一拥上前将碧尘儿搬翻在地，将铁钩子穿了鼻，暂提捆倒。老龙王又传号令，叫分兵赶那两个，协助二星官擒拿。即使小龙王率众前来，只见景木憨现原身，按住碧寒儿，大口小口的啃着吃哩。魔昂高叫道：“景秀，景秀，莫咬死他！孙大圣要活的，不要死的哩！”连喊数喊，已是他把镜像咬断了。魔昂吩咐虾兵蟹卒将个死犀牛抬转水晶宫，却又与景木憨向前追赶。只见角木蛟把那碧水儿赶到回来，直撞着景秀。魔昂率龟鳖圆团撒开簸箕阵围住，那怪直叫：“饶命，饶命！”景木憨走近前，一把揪住耳朵，夺了他的刀，叫道：“哼，不杀你，不杀你，拿与孙大圣发落去来。”当时岛干哥复至水晶宫外报道：“都捉来也！”行者见了一个断了头的，血淋筋的倒在地下，一个被景木憨拖着耳朵推跪在地，近前仔细看了道：“这头不是冰刀伤的呀。”魔昂笑道：“哈哈，不是我赶得紧，连身子都找景星官吃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呵呵，即使如此也罢，取锯子来锯下他这两只脚，剥了皮带去，犀牛肉还留与龙王贤父子享之。”又把碧尘儿穿了鼻，叫角木蛟牵着，碧鼠儿也穿了鼻，叫景木憨牵着，带他上金平府见那刺史官，明究其由，问他个今年假佛害民，然后得决。众等尊严，雌龙王父子都出西海，牵着犀牛会找魁斗二星驾云步，竟转金平府。行者足踏祥光，半空中叫道：“金平府刺史，各座二郎官，并府城内外居民人等听着，吾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圣僧，你这福县每年家贡献金灯，家充祝佛降祥德，祭此犀牛之怪。我等过此，因原野观灯，见这怪将灯油并我师父摄取，是我请天神收服，今已扫清山洞，绞尽妖魔，不得危害。以后你府县再不可贡献金灯，劳民伤财也。”那慈云寺里，八戒沙僧方保唐僧进得山门，只听见行者在半空点语，即便撇了师傅，丢下担子，纵风云起到空中，问行者降妖之事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那一只被景星咬死，以锯角剥皮带来，两只活拿在此。” 八戒道：“这两个索性推下此城，与官员人等看看，也认得我们是圣是神。左右类四位星官收银下地，同到府堂，将这怪得绝，以此情真罪当，再有甚讲。”四星道：“天蓬帅近来知礼明律，却好呀。”八戒道：“只做了这几年和尚，也略学得些。”众神果推落犀牛，一簇彩云降至府堂之上，唬得这县官员、城里城外人等都家家设香案，户户拜天神。少时间，慈云寺僧把长老用轿抬进府门，会着行者，口中不离谢字道：“ 有劳上宿星官救出我等，因不见贤徒，悬悬在孽，今幸得胜而回，然此怪不知赶向何方，才捕获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自前日别了尊师，老孙上天查访，蒙太白金星使得妖魔是犀牛，只是请四目秦星，当时奏闻玉帝，蒙旨拆围，直至洞口交战，妖王走了，又蒙斗魁二秀救出尊师， 老孙与景角二秀并力追妖，只赶到西洋大海，又亏龙王前子率兵相助，所以捕获到此神鹫也。 长老赞扬称谢不已，又见那府县正官并左二首领都在那里高烧宝烛，满斗焚香，朝上礼拜。少卿间八戒发起性来，撤出戒刀，将毕陈儿头一刀砍下，又一刀把毕叔儿头也砍下，随即取锯子取下四只脚来。孙大圣更有主张，就叫四位仙官将此四只犀角拿上戒去进贡玉帝，回缴圣旨，把自己带来的二只留一只在府堂镇库，一坐向后免征油灯之证，我们带一只去献灵神佛祖。四星心中大喜，及时拜别大圣，即驾彩云回奏而去。府县官留住他师徒四众，大排素宴，便请相关陪奉，一壁香出给告示，小玉军民人等，下年不许点设金灯。永捐买油大户之意，一壁香叫徒子宰剥犀牛之皮，削熟熏干，制造铠甲，把肉铺给官员人等。又一壁香动之王款无外钱粮，买民间空地，起建四星降妖之庙，又为唐僧四众建立生祠，各个树碑刻文，用传千古，以为报谢。师徒们索性宽怀领受，又被那240家灯油大户，这家愁那家请，略无虚客。八戒遂今满意受用，把洞里搜来的宝物每样各拢些须再绣，以为各家筵宴之赏。住京个月由不得起身，长老吩咐悟空将余生的宝物尽送慈云四僧，以为酬礼，瞒着那些大户人家天不明走吧。恐只管贪乐，误了取经，惹佛祖见罪，又生灾厄，身为不便。行者随将前见一一处分。次日五更早起，唤八戒备马，那呆子吃了自在酒饭，睡得梦梦炸道： 这早备马怎的？ 行者喝道： 哼，师父叫走路嘞。呆子摸摸脸道： 又是这长老没正经，240家大户都请，才吃了有30几顿宝斋，怎么又弄老猪人恶？ 长老听言骂道： 囊糟的憨货，莫胡说，快早起来，再若强嘴，叫悟空拿金箍棒打牙。 那呆子听见说打，慌了手脚道： 师父今晚变了，常时疼我爱我，念我蠢憨护我，哥要打时他又劝解，怎么今日发狠转叫打吗？ 行者道：师父怪你为嘴，误了路程，快早收拾行李备马，免打。那呆子真个怕打，跳起来穿了衣服，吆喝沙僧： 快起来，打将来了。 沙僧也随跳起，个个收拾接碗。长老摇手道： 寂寂悄悄的，不要惊动四僧。 连忙上马，开了山门，找路而去。这一去，正所谓暗放玉龙飞彩凤，撕开金锁走蛟龙。毕竟不知天明时酬谢之家端得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